第二十集，击杀恶魔。卡德加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，麦迪文警告他不要向洛萨透露太多，但洛萨似乎知道的和卡德加一样多，甚至可能更多。 如果只是普通的魔法走火，我们是不会请麦德来的。这也不是两个一般的召唤师被自己的咒语反噬。哈格勒和修格林都是我们这里最优秀最强大的法师，还有另一位更强大的法师，但他在两个月前遭遇了意外。我相信他们三个人都是你们那个议会的成员。 谈论这些让我不太自在。 那你就别说。三位法师都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，当然了，比不上麦德和他母亲，但也都是了不起的厉害法师，全死了。要说只是一位法师走了霉运，或者一招不慎，我就信了。但三位都出了事，一位战士可不会相信这么多巧合。不止这些，我自有打探消息的办法。经常到这座城市里来的车队行商、雇佣兵和冒险者们都知道，老洛萨很愿意听听他们的所见所闻。铁卢堡、奥特兰克，甚至洛丹伦都有消息传来，类似的灾祸一个接着一个，像瘟疫一样四处散播。我认为是某个人，或者更糟糕，某样东西正在猎杀这个秘密议会里的大法师们。 是的， 达拉然也一样，虽然从那里来的消息不多。 您是认为魔导师大人有危险吗？ 麦迪文自己就是危险的化身。我佩服任何愿意跟他待在同一屋檐下的人，但是没错，有什么东西正在作恶。与他有关系的也许是恶魔，也许是兽人，也许是什么更糟糕的东西。我可不想在这种时候失去我们最强大的武器。 卡德加看着洛萨，试图从对方的神色中读出些什么。这个老战士是在担心他的朋友，还是在担心失去魔法的保护？他是在担心独居荒野的麦迪温的安全，还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暗中窥伺着他们所有人？然而洛萨的脸如同一张面具，深邃的海蓝色眼睛也丝毫没有透露出他的真实想法。卡德加原以为他面对的会是一个纯粹的武人，一个一心尽责的骑士，然而洛萨却远不止于此。他在逼迫卡德加寻找他的弱点，打探更多的情报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守护者也需要人保护。卡德加想起麦迪文说过， 他很好，你很担心他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他的情况很好，而我怀疑并没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能真正伤到他。 洛萨深不可测的眼神似乎有片刻的泄气，但那份异样一闪而过。他本打算再说些什么，继续刺探和追问，但塔楼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麦迪文大摇大摆地走进他们的视线，后面跟着一群仆人和卫兵，他们都在抗议着他未经通报的出现，却没有一个人敢碰他。大家都很明智地紧紧跟在他身后，活像一条彗星的尾巴。麦迪文大步走到阳台上，脸上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，但卡德加发现他的步子有些摇晃，几乎像是喝醉酒了一样。麦迪文把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像是藏着什么东西。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在这里吃下午茶。 麦迪文，你还好吗？那个恶魔 啊，没错，那个恶魔。 麦迪文欢快地说着，从背后把他血淋淋的战利品拿了出来。他漫不经心地一甩手，把那东西抛向了洛萨和卡德加。那个鲜红的球状物打着旋飞了过来，在空中甩出最后一点鲜血和脑浆，落到了洛萨脚边。那是一颗恶魔的头颅，上面还粘连着皮肉。头骨的正中，就在两只山羊一般的犄角之间， 有一道像是被巨斧劈出来的深深的裂口，恶魔脸上的表情在卡德加看来既敬畏又愤慨。 你可能会想把它做成标本，当然我不得不将其余部分烧掉，谁知道要是没经验的人弄到恶魔血会干出什么来。 你抓到他倒是没用多久， 跟玩似的。这位年轻的信任指出恶魔的逃脱方式后，从塔楼底部一路追踪他到一座悬崖边上就很容易了，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事情就结束了，他也没反应过来。 那来吧，我们应该告诉国王，然后为你的功劳好好庆祝一番。麦德， 我恐怕去不了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我们还得赶好长一段路才能休息，对不对啊，学徒？ 当然，还有个实验等我们回去立刻完成它。 没错，我们忙着赶过来差点忘了那事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准备好我们的坐骑，我们这就走。当然还得拜托你替我们向陛下致歉。 好吧，至少让我送你们去塔楼吧。 走吧，别忘了带上这个脑袋，我倒是可以自己留着，但我已经有一个一样的了。 洛萨一只手拎起那颗山羊一样的头颅，从麦迪文身边擦过，带头走进塔楼。他走过去之后，麦迪文明显松了口气，身子软了下来，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疲惫，甚至比几分钟前还要苍白。他重重地吐了口气，也向塔楼的入口走去。卡德加追上去扶住了他的胳膊，虽然只是轻轻碰了一下，麦迪文却突然站直身子，像是被人打了一拳似的抖了一下。他转向卡德加，看他的眼神似乎有片刻失去了焦距。 魔导师， 又怎么了？ 您的情况不太好。 啊，确实不太好。洛萨可能也知道，但他不会在这件事上跟我争。不过比起这里，我更愿意回家待着。我曾经在这里病过很久，不想再重来一遍。得靠你带路回卡拉赞了，城市生活太累人了，我现在就想打个盹儿。